间，虽然没有蓝天，坚定地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。我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坚定地的坚定地的心头，坚定地的心头。